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3。 嚟到星期四晚的熱血大球場，今晚的主持繼續都是四位的，小弟阿咪啦、卡神啦、Gary 啦，同埋畫面以外的神秘人噶。嗱，剛才頭先播嗰條片咧，就係呢個甲組開羅，香港甲組聯賽開羅戰就太陽飛馬入場，即係開波前的一段介紹正選球員的影片啦。大家覺得正唔正啊？各位 型。 正啦，幾有威勢啊！真係 精神咧， 同埋感覺上真係有啲JD 啦，或者 KD， 甚至乎英超嘅質素嘅畫面出翻嚟睇，呢樣嘢係一個好好嘅元素， 幾創新啊！香港未有過， 暫時勝利咁多場波，香港環顧咁多年未試過之餘，今年時都冇其他球隊暫時有飛太陽飛馬呢、這個。出場人的水準有這件事咯，全部平時都是一號邊個二號邊個，咁係 咁，即係個廣播員死老豆咁樣先出嚟咁樣， 南磨佬 喎。唔係依啲咪適利用個球場的資源 設施啊， 係咯，另外係 先看第一張片好不好，我們第一張片 好好好好看看太陽飛馬。 當這個就是當日開即是比賽前我們入球場即是買飛 的部署 那個佈置，哇大家都搞到成我自己主場，雖然旺角場特都知道幾隊幫共用做主場 是、啊、 但是你看到太陽飛馬真的很有誠意很落本感，真的說在這裡好好地去佈置一個， 要一早去砌啦，一早去砌啦， 係好早好早見到。 咪有一用有一樣嘢就係俾支持太陽飛馬嘅球迷有一樣歸屬感咯，話呢隊即係真係我哋嘅球場喎。好似 嗱，如果其實除咗呢度之外咧，其實手足麻煩喺下一條下兩幅相啊，唔該。咁其實除咗話喺售票處之後，你都見到就係話喺入場嗰時候，哇！大佬見到即係話 進場儀式， 進場儀式嗰度係啦，就哇貼曬咁嘅貼紙入去。有啲印象咧，好似以前睇摔角咧，嗰啲摔角手咧貼曬嗰啲 君子馬蘭奴嗰啲啊，你講緊嗰啲年代， 福音禾根嗰啲咧， 爭在未有依射燈射住佢出嚟 嘅，係喎， 係啦，嗰啲後邊有煙花又係啊，煙花拉著咗啦，收翻嚟，咁就嗱呢、這個就係個。觀眾席嗰度咧，即係話入場 球員通道嗰度啦， 即係上少少係主家席啦。OK， 主家席 第三張圖啦， 麻煩手足第三張圖啦。呢、這個就係儲物櫃， 唔 係 更衣室， 更衣室啦， 仲有儲物櫃。 咁啊，仲呢個凳添，呢個波衫，仲講埋。 我買OK 咁但係真嗱真係見到就係飛太陽飛馬呢隊波，真係話好落本，好有誠意咁樣去，即係將你作為一個球員，哇咁有氣勢嘅。的介紹，然後佈置到整個自己主場的款 式，歸屬感那裡真的會很強， 一行去到嘩一聲，起碼都 至少你現在入到這個更衣室，嘩衣衫擺在這裡，啲嘢飲啊，啲按摩膏喺度啊，哇！做少好多樣嘢先啦， 梗係啦。咁手足可以去埋下一幅相添啊，唔該。哦、oh, ，sorry 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其實咧，我唔好意思，手足可以翻嚟噶啦，唔該。其實咧，我想講就係當日咧，除咗話呢幾更衣室啊、入球員通道同埋售票處之外咧，咁而家後備席箱咧，其實都貼咗太陽飛馬嘅貼紙。哇！即係成個主場，哇！大佬，我作為一個球員，哇，幾榮幸啊！咁靚仔嘅介紹儀式喎、啊，係咪先？個成個主場真係好似我哋咁嘅款喎。雖然大家都知道旺角大球場今年個主場係共用㗎啦。 係啊，我想問啊，想問啊，除咗譬如太陽飛馬做主場啦，因為個傑志㗎。咁傑志其實嗰場波星期一場波，究竟佢有冇啲類似太陽飛馬嘅即係質素出嚟話， 好有限咯，只能咁講。 都有佈置，又冇咁勁啦， 即係冇咁重本啦，我只能咁講啦。因為成個即係你作為一個球員，真係去到呢個位置，哇咁隆重地介紹我入嚟、啊，如果我打得衰嘅， 即刻醒，即刻醒曬啊！你見到場波，即係講翻上個禮拜五個開來戰咁樣啦，太陽飛馬對漁丸啦，一開波太陽飛馬班 就搶幾分鐘， 可以搶錢咁樣啦、啊，大佬。 哇！咁當然啦，都即係凡事都要有某啲事情配合嘅。大家睇到遠嗰兩集上半場啲位失到，係咪先？ 錯曬， 都未至於錯曬嘅。最慘係中間阿賓曹同盧家魯呢度 一對指責中場， 接近四廿歲嘅黃忠，係咪先？再加埋兩個唔夠經驗嘅左右集，哇！於是見到阿陳百行啊、鄧景王，最大最誇張嘅係鄧景王打到上 左翼噶嘛， 都左翼噶嘛， 頭王啦、啊，上親都有啊，上親嚟助攻都有啊。 咁當然都唔好。忽視就係新奧運拉斯石嘅功力嘅，咁第一個波一個背向停球， 好有吸數， 接應陳柏霖嘅回傳，轉身走入去鏟射嗰下， 因為佢喺禁區攞波先攰翻後，麥寶美俾阿陳柏霖， 好立體嗰個攻勢，好立體， 真係好靚好靚個波，即係同個球場個佈置係 配合。 互相揮影，何止配合啊，大佬係咪先？當然谷盈智嗰個罰球就真係～靚到加零一啦！ 龍門就傻仔啫，咁啊，其實 佢又入咗。唉，佢自己，excuse me， 即係佢自己真係企咗出嚟。咁當然我又唔係太相信，高元志嗰波真係特登射佢嘅，斬心咗。咁但係保數力斯又好醒目地走咗出嚟，翻唔切，咁啊笠死咗。其實上場波嚟講咧，你話我都順手帶一帶落去講甲嘅戰報嗰度啦。 好啊， 即係橫掂都講開啦。其實嗰場波好坦白講，飛馬係真係。無論新外援咧，即係話 拉斯石同埋 温迪魯威， 係啊， 係温迪魯威下半場出嚟，玩咗陣啫。 喺右手邊都幾山下嘅佢，第三個波都係佢傳出嚟嘅，係咯， 佢傳出嚟啦。當然啦，亦都要多謝阿麥基。 麥基嘅可能交嘅有心，佢成日都咁做㗎。 拍 Q 係正常嘅， 佢對準先係射嗰度嘅啫。 拍 Q 射靶，佢射個籠嘅，射籠啊，真係射個籠 嘅 啫。 你嘅阿金東烈反應又快啊！喂，不可能估到嘅，佢系实系咁噶啦，估到噶啦，估到呢啲默契嚟嘅。 我但系翻转讲，你话成队波，即系唔怕老实讲一句啦，其实成场波正选阵容嚟讲，麦基算系打得最差嗰个。 系因为佢。這場球的位置是退回後一點，因為拉斯石打正前鋒，反而他不習慣，因為沒有那麼多空位給他去球， 他失了向澳門跑狗走來走去的嘛，他 始終走位意識是差一點的，這個 球會不會他好像挨了邊位打多了，會不會真的被其實麥基未慣呢樣嘢。 嗱，我依家咁講啦，佢喺香港隊都係靠邊打㗎啦，由左路去打曬啦，係咪先？前日佢，後日佢，冇得唔慣㗎。同埋射嗰兩個波，哇，軟賴賴嘅，我射個波仲勁過佢，係咪先？我射波係都知勁㗎啦， 出咗名㗎啦， 有可能佢重炮手嚟㗎嘛。 佢平時踢開正線正。前頭不 嬲， 前面一個人噶嘛，點知而家有個仲正啲嘅前鋒，佢褪後咗，真係 都好嘅，有人教佢踢波咯，係咪？ 咁啊，當然啦，希望即係麥基，如果喺個控球或者射術方面係有改進嘅説話，其實佢嗰個表現或者係能力嗰度可以更上一層。 係啊，因為佢身體質素的確係 OK 嘅， 有勤力啊嘛，係咪先？讀一讀老細啲口信先嚇。 又得啫。 咁啊 ，David 就講到就本地波宣傳不足，咁啊英超未開羅之前兩個月已經有波衫賣，咁啊港甲開咗羅，波衫除咗南華、傑志飛買之外，其他都仲未有得賣。咁其實我好想講嘅。港甲啲波其實波衫真係幾難買 嘅，都唔係嘅。我咪補充下啦，譬如南區就已經積極就嚟要嚟到啦，東方沙龍就極差唔多會嚟到啦。 我叫你揾咗好耐件東方沙龍嘅嗱嗱聲 啦，唔得嘅。咁啊， 我哋撐我嗰件藍黃色南區，唔該找找數先。 咁啊， 你講清楚，翻去聽到球迷講我哋講錯鹹濕南區咁啊，講清楚啲。 鹹區啊，唔好抽我氣啊，各位觀眾。 咁基本上其實香港除咗其實咁多12支。夾咗啦，咁唯一淨得日之泉 Jason 陣係冇公開發售波衫之外，其他球隊已經陸續會有。嗱呢樣嘢真係噶，阿 Jason 講得啱噶，就係話唔同英超唔同外國，波未開呢七月中喺八月頭已經係有得賣噶啦，個個最緊出街 的。你要諗翻佢嘅銷量，咁佢一早印咁多可能。賣不到那麼多，其實你可能始終少撮人， 即是怎樣說，因為你只是貨港甲香港人買多，你外國譬如阿仙奴也好，曼聯也好，或者你巴塞隆啊、皇馬好，全世界都有球迷， 是啊，不走交隊友的，十幾個美斯在旺角的嘛， 秃头的又有，秃头的又有，長毛的又有，是不是 希望就是兩大品牌啦 ,A 字頭和 N 字頭都可以在香港的旗艦店都可以有個小小的角落位，擺下啲香港隊嘅波衫啊，或者香港球會嘅波衫啊，宣傳一下都好啊。 我又補充一下啦，其實一剔牌旺角區嗰間專門店咧，即係專賣足球用品嗰間啦嚇，其實係有嘅。我想講係有賣緊㗎啦，有興趣自己落去望啦，我唔講價錢啦 ，OK？ 咁啊，因為我哋冇接受任何贊助啊嘛，係咪先？如果有都唔推啊，蘇花。咁啊，講即係大家唔好集中一面都講飛馬啦，其實我都想講一講當晚愉園嘅表現。唉，咁啊，當日啊，莫爺先生，我哋嘅老友啊何啟昌啦，咁啊問到即係同我講開話，究竟？華人班底嚟講，究竟愉園比較弱，定抑或係日之泉 JC 神曦比較弱呢？咁啊，當其時小弟就冇答佢嘅。咁而家我好喺節目入邊公開答你，完全兩班波。嗱點解咁講呢？當日愉園嘅兩個集位球員， 戴思聰 同埋 黃旺啊，唔係黃，唔係阿黃俊啊， 唔係，即係總之兩個集位球員。兩個防中其實已經真咗空㗎啦，咁啊中間就李振業就前又係佢，係又係佢，咁咧派咗牌咧，前邊擺最前嗰三個蔡國威、阿梁家成、劉家成 係， 同埋 梁敏成 係啦，唔該曬，咁就啲波完全係接應唔到，即係走咗去一啲 敵人的後面。 我不如咁樣講啊，因為本身其實講三個啦，譬如阿蔡國威啊。迪高就是劉嘉誠和梁敏誠，他三個其實嚴格上梁敏誠和 B 即是蔡國威呢，就本身都是踢中場出身的、梁敏誠其實在前季有講緊是踢緊流浪組時，他四海流浪時他都是做中場的分派牌球員、而剛剛在上季呢，他上半季就踢元朗就無屈出場啦，想起改 下半季元 朗咁佢挨緊係右手邊中場踢多啲嘅，咁左中場走嚟走去嘅。咁其實我感覺上魚嗰場波咧發揮出嚟咧，我就無風陣噶，因為佢真係冇前鋒噶嘛。咁你點都唔通即係唔擺前鋒咩？你梗係拱啲人上去打下咯。咁佢係保守咗咯。 其實上半場就應該咁講啦，即係對住即係咁強勢嘅飛馬咧，咁咪擺陣係正常嘅，但係問題就係話你中間奔曹39，盧家樂就37， 我會索性話，我會寧願話佢抌盧家樂上去打前邊，因為佢有翻身形，即係嚇咩點嚇下嗰兩個中堅先啦。 所以下半場佢個魚丸咪有翻啲優勢咯，因為壓翻上 壓翻打啊嘛。咁你咪將應該收翻阿梁敏成都俾佢打一陣，咪換咗出嚟嘅。其實梁敏成可以打翻中場分翻波，去做翻 key man 仲好過，反而會好啲。因為呢樣嘢其實喺上季嘅越早時踢魚丸嗰時咧，都曾經試過咁樣做法嘅。咁 anyway 點都好啦，咁我覺得魚丸嘅啱啱上到嚟就真係。感覺上我不知道你三手足會怎睇話，比上季的南區咁唔穩陣，因為就上季南區啱啱打時位冇，即係都係新啦，好 green 啦，咁未習慣到成個節奏，但魚丸個先節奏真係好差咯。 因為我覺得佢個華人班底咧，都係我覺得即係越早嘅質素咯，即係你上到甲組真係唔得就唔得噶啦。你見到有啲球員真係完全係個意識上啊，都係差啲人哋一截嘅。所以魚丸真係如果想踢翻好啲咧，真係要靠嗰幾個外援啦。 即係外援你鬧下佢高層啊，嗰啲外援一早離曬噶啦， 轉唔到策啊嘛， 咁耐都轉唔到策，花陣註冊處都搞掂啦，一早離曬噶咯，啲外援操咗好耐噶咯，出唔出得喎？竟然呢個時間話。即係抵打攞有 嘅。咁而家喺魚丸咁嘅情況之下，限米煮限飯。咁啊，阿莫爺先問到就係魚丸嘅新牛換係咪好差咧？嗱，咁我想講啦，其實保蘇域斯上半場失嗰個波係好差。上半場個別處理嘅三波，尤其是即係無論手掟又好，或者 開都係 係完全交唔到俾隊友嘅。OK， 下半場即係可能熱曬身啦，感覺上個手法係穩陣嘅。不過。為時已晚啦！上半場已經輸咗兩球，而本身隊波嘅攻擊力係好有限， 冇添啊！直頭 咩？冇啦嚇，即係你當盧家樂擺翻上嘅情況之下，咁所以其實保蘇維斯係咪真係一個咁即係如果單靠輸個波，佢失咗位係咪而判斷佢一個差嘅龍門咧？呢樣嘢有待證實。 即係一場波啫，都淨係 冇得一場論嘢一睇波嘅嘢係咪先？ 但兩個中堅就真係堅啊！ 兩個中堅就阿。艾斯就會啲踢法就比較一般辣美洲式， 好辣啦、 啊！全部啲波唔係雙腳去就向上， 成日見到個鞋底嘅， 全部都 係嘅， 全部都從後攔截嚟嘅，其實好危險嘅依波， 但係好搏命，好搏命佢哋。 有些少南美球員嘅嗰啲踢法咯 ，OK 嘅依、這個。 咁但係即係中規有底啦。遠其實三個外援咧，當日出場嘅三個外援其實都唔係真係咁差嘅啫。咁至於其他本身現有啲班底嘅老嘅老波底冇波底嘅就冇波底， 即係咁多。 我哋唔好咁提啦， 係咁多就得咁多噶啦。 OK， 咁啊，講完遠遠，講完呢個天，sorry。太陽飛馬已經差啲講錯，唔好意思。 下一場想講咧， 下一場順日子講啊，好嘛？南華對黃室南區咧， 好啊，咁係咯，咁啊南骨大家都入場睇噶啦，我哋大多數咁就係阿咪，你覺得南華會唔會係話嘅排個陣嗰時會唔會話保守咗啊？定還是點？你覺得即塞車咁時擺位置重疊咗嘅？ 你話保守啊？咁又唔可以咁，始終你新嘅球員都多啦，譬如話安達嚟咗啦 ，even 阿利馬就始終個新又未收到啦，係 都係後備啦， 阿巴里啦， 巴里 啦， 巴里入咗兩球，其實嗰場波都唔係好噶啦， 嗰兩球你入都入到嘅，其實 但我咁樣睇， 你覺得 但我咁樣睇，因為會唔會話阿迪卡浩同埋阿安達咧， 即使打防中位呢重疊了個位置都挺重要的， 要搞定他們兩個的位置的清晰 分 工,、啊 分工 清不清晰，因為很明顯的隊波個中場 默契不足， 節奏慢了， 對 對節奏慢了，反而你前面巴里和李威廉和李香廉李康廉就有時無從入手，給了這波給他，因為你太過慢了，中場給這波 他想一想他走了去了，他還在想那波給不給他， 啊，反而我覺得他下半場調入了陸志豪立 竿見影，一傳人就 整個中場有些活力，反而你調了安達替他右手即是右閘， 其實 你放一些你不要理他防守，防守就都麻麻的了，但是他放長傳在前面呢個準程度都高的，即反而他有多依犯波，反而後面有些空位被他斬上去呢會令到前面的球員容易踢一點， 但是我看法就是其實本身因為即使你自己就上半場拿了個黃牌 好早了，黃牌 即他有說即使你 他輸一比零那個球都是他包越位， 即是自己說因為即使你他拿的牌又不是矛， 他個人就拿黃牌協了，跟住見他一埋身就舉手，一埋身就舉手，協了了，個人好早協了 了。張寶春教練就直情諗住打三個後衛啦，一路其實你話安達係咪打右閘？是不是之間即是鬥住個位置， 點知啦，後面放了高勁進入嚟啦， 我最欣賞就是話佢攀平嗰球波，三比二嗰球波就係拱咗謝家強， 係啊， 中間就變打前鋒。 早五分鐘入三比二嗰球之前，早五分鐘已經拱咗謝家強上去做一個中鋒啊位置， 這 一點或者係進攻中場噶啦佢。 咁呢一點其實阿基瑞你咧南華球迷，你覺得阿張 Sir 呢一拳打得好唔好咧？運用翻出嚟， 因為謝家強佢個控球能力係強噶。即係 謝家強控球兩強， 係啊，真係啊，因為佢喺英國嗰邊個足球嘅訓練上咧，好著重控球啊！你見到佢好多時咧都推波上嚟，尤其是下半場輸緊波嗰陣時候，佢好多時就喺中圈自己中圈後少少就推個波上嚟，佢係都幾有威脅，因為 hold 到個波啊，所以你令到前邊咧班球員又容易踢啲，因為多一犯咧南區嘅後防咧。是預計不到的，所以他為什麼下做尾段可以按住南區來打呢，即是謝家強拱上來是一著是好的。 應該這樣說，其實上半場來講迪卡奧和安達分工的不清晰，其實令到整隊球的節奏是非常的緩慢， 是啊， 那就變成下半場你當放陸志豪回來出來之後，其實整隊球某程度上推翻了的，而再之後即我想大約如果沒記錯差了幾分鐘利馬入回來，他傷了很久的利馬雖然他身形依舊都仲係肥中難 翻，圓圓地啦，圓圓地啦， 好圓就啱，我知圓圓地啦，但係佢喺中場嗰啲作用其實係出咗嚟，即係無論話即係盤球突破又好，或者派牌方面，其實都見到一啲功架喺度嘅。咁同埋當其時，後南皇室南區嗰個中場位，因為開始因為就 體力下降 啊，係啦，開始啲下降， 開始散散地啦，而 麻煩第四張相。 係啦，所以變咗嚟講，當其時打落去其實咧，黃室南區其實冇，其實原則上都冇乜太大嘅優勢可言嘅中位，即係雖則放咗陳卓光落嚟啦。 佢嘅 咁夠球啊嘛， 我估佢成場波嘅戰術嘅發揮係好嘅， 係 啊， 真係好嘅，佢真係佢。 即係頭場呢間球場好嘢，贏曬南華。 其實不嬲都係咁樣踢嘅，由上季到而家都係。咁佢又把握到一個機會，贏咗波先。咁佢下半場真係尤其是佢中場擺幾個 啲僆仔睇得好啊， 擺幾個僆仔咧下半場， 啊， 下半場尾段 係啊，我又咁樣講喎。如果南區 一啲跌窩都跌得幾犀利， 我覺得葉仲朗佢今上季就之前係打一個中場中間位啦，佢今場不挨咗右手邊打啊嘛，反而我覺得冇舊年咁 sharp 啊會去到啊， 因為佢始終係一個中場中球員，你叫佢打翼佢又冇速度，咁基本上。佢喺邊線就係幫個閘位球員防守嘅，佢你見到佢好少上去嘅。 反而你話南區今年市就啱啱借入咗 李毅凱和顏樂峰。 顏樂峰有人講話，我講少少，林元祥的腳鏟尼馬呢直接紅牌得啦，他很狼，其實整場波踢得好啊。林元祥鏟尼馬的腳， 他是燥了，但調翻轉講，佢上年打太陽飛馬嗰陣時候，他的打法都是燥的啦。 佢 嗰下真係收檔，但肥仔俾佢鏟到一鋪一碌啊！ 但佢好有拋，我見到佢其實因為我嗰日就幾就喺佢嗰邊踢波啦，翻嚟佢係。是很有黑的球員，是很有心機的，一直他明知不夠走呢都是夾硬頂，哎 呀搶埋我們 搶埋我們不夠不夠，這件事是我很欣賞顏樂峰這件事咯。 咁亦都要讚讚邱宇明的那場波，咁都好多必入波俾都俾邱宇明撲翻出嚟。 咁調翻轉講啦，我又咁睇啦，即係話其實輸嗰兩個波，嗱十二碼唔好講啦，因為始終佢唔係一個集位球員，佢冇嗰種意識，俾即係後上俾人射入嚟嗰種意識係唔夠嘅，呢樣嘢冇得怪佢。一比一被攀平嗰個波，其實某程度上迪亞高散中人個波留後巴里快嘅啫，你知即係都要讚巴里 把握到咯， 嗰一下係啦，嗰一下。但基本上嗰場波就算巴里入咗兩個波，我都想講，如果我做評分嘅，巴里一樣係唔合格，因為上半場成個四十五分鐘入邊，小弟只係數到巴里有一次成功傳送咁大把啫， 整個頭槌啊嘛， 係啦，就俾迪亞高， 因為佢掛住得身位，反而又攞唔到波嗰下先大鑊啊嘛佢。因為他的控球能力差嘛，這個球員，所以你要他踢這個中鋒位，個控球能力差的就沒用了，基本上都是。 喂，讀一讀網友留言，聽蕭煙說愉園球員普遍反應較慢，那是啊， 很慢的，根本位都跟不到，怎麼會反應快。 還有他又說康廉是快翼，要降低他速度，不適合他，那啊都沒有降低的，不過比得慢了一點，他走了先給他 腦筋。我估计个球员个脑筋唔够得， 大家未夹啦， 系 啦， 第二季初未操得起啊，真。咦，神秘人好似头先讲到就话，喺南区方面，其实讲到就系话，一个班底入边数下数下，有雅高，有 卡利尔， 有 迪基图， 迪基图，有颜乐峰都系 罗志坤， 罗志坤嚟啦， 李毅海， 咦系， 数下数好似同好多杰志强有关噃。 不如好啦，咁其实南区啦，咁。在上季升上來，本身因為之前Ricky 即鄭少鄭聰和馮凱文教練就兩個雙教練制 在 月中時一起教球，其實由上季開始，當然 Ricky 沒有可能再去兼任去做南區，這件事是即不通的啦，啊，很多人覺得他們是好像很有密切關係，其實南區實際上不是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如果是第一件事，當然 Ken Sir同阿陳文莊，即係南區嗰個球會主席啦，係好朋友嚟嘅。但如果係有嘅話，第一件事，如果係真係係姊妹或者咩性嘅，俾錢都唔使籌得咁辛苦啦。咁另外有一樣嘢啦，其實講上季同今季比較先啦。嗱，上季其實南區淨係借咗一個人叫林家亮，就算卡利爾都係完咗合約，同即同啱啱同傑志即係唔係咁咩就即係份 contract 就摸咗佢，跟住就先正式簽南區啦，冇關係嘅。相反，舊年神曦大家話詹士啊，夏志明咧，一係曾建房啊，同埋阿梁家熙啊嘛， 係啊， 咁咧都係踢緊都係借翻嚟啦，神曦借啦。咁另外上季太陽飛馬，顏樂峰同李毅海都是借回來， 哇，這麼多人借的， 即是說這些人是賺 cancer 的， 青年軍很 厲害，青年軍很厲害，如果那些人個個下下都是說是借回，即是說是傑志是傑志必得，就是南區接回，這件事不公平。況且究竟那些外援怎麼找回來呢？因為本身因為剛剛初升班時呢，阿 Ricky 那時即還有教未走之前，好順理成章，那你找外援的，想問一下，我不懂的，我梗係揾個識㗎啦， 揾個熟地頭啊！ 咁阿 Ricky 佢舊年其實主要係揾咗魯賓阿南特啦，咁揾翻嚟嘅。咁另外一個叫做龍門，啱啱就即係停頭兩場，唔係咁啱就唔咩就離開咗啦。迪基圖點樣嚟咧？佢本身嚟香港旅遊去玩，咁而認識咗，後屘就話嚟睇自己出波啦。 咁過癮！ 跟住啱啱咁巧就話：喂，有冇要踢波啊？咁啊，咁南區話啱啱有啊，想揾人啊。咁巧一拍即合嘅。咁呢樣嘢，我覺得真係唔可以去屈，即係呢樣嘢係 B， 即係話 B 隊咯。 其實講一個容許我直接講一個事實啦。傑志就係傑志，黃室南區就係黃室南區。雖然兩隊波嘅關係睇落好似好密切，但事實上係兩隊波唔同運作嚟噶嘛。你冇得話即係兩隊波對壘嗰陣時候。 冇，唔會一定咁樣而鬆張咯。好老實講，手足慢慢翻翻嚟啊，唔該。 Okay. 好，唔該曬。嗱，咁其實頭先阿神秘人都講到就話傑志 B 隊呢樣嘢啦 ，OK。 嗯。 翻轉頭啦，講傑志 A 隊啦，即係傑志啦 ，OK。係。咁啊， 我講下先，連波濕幾次阿仙奴喎，其實藍色版阿仙奴咁嘅傑志啊。 係。係。中間差啲嘢咯喎。 係啊，冇咗馬會。 好叻叻喎！ 佢對曼聯都係有馬會贊助，而家冇啊。 啊嚇！咁啊，聽講下老細留言先啦，好嘛？傑志新門巴倫古素表現對版。如果你認為他入了兩個球表現對版的，麻煩留意上半場他有一個 很精彩的使用門點計呢，個球表現對版作為一個前鋒，這個完全不可以原諒先，但其實講真的，傑志那場球我想講的就是說比上屆的慢速推進是快了很多的， 是 多多少少就是當日沒有出朱兆基啦，老實說即是朱兆基的作用，其實某程度上是等於曼聯的傑斯咁樣， 唔係嘛？ 真呀，精神領袖咯，係咪先？曼聯而家即基本上而家傑斯喺曼聯嘅作用就係拖慢曬整隊波嘅進程同埋節奏，而朱兆基、傑斯，其實呢兩個都一樣噶啦。拜託，嚟緊國際賽唔好出佢， 又係場上教練嗰啲啊， 冇實指導啦， 穩定軍心，依叫擺佢出嚟。 唉，我冇意見啦，呢啲嘢即係各有觀點啦。咁但係調翻轉講，其實個別球員其實打得好了的，我想講林柱基。上一季可能就是話佢本身新嚟到未融入到隊伍， 未適應，佢季中先嚟啫，都係。 係啦，咁今場波其實啲波係好直接了當，就係話直線一下就係一下，冇多餘嘅控波嘅，即係唔同以前傑志嗰啲死人嘢，就係話哇喺度猜喺冇 泰國球，泰國老友仲猜啊嘛，仲猜 咁多。 差就差咗嗰個位咯。 喂，做攻勢還做攻勢，你明知打緊快攻，啲大哥就話：，誒攞嚟攞個波啦，玩兩腳先，玩完兩腳，人哋都翻咗嚟蚊瞓啦，仲講咩快攻啊，嘥氣。但今年其實傑志呢樣嘢係進步咗，即係始終邊路多咗安基斯，多咗 巴 斯，係啦。咁左路其實係推快咗好多嘅。咁右邊其實當日就除得帥冇出啦，盧君怡又傷啦。咁其實傑志當晚其實對住日之傳追思神呢，其實某程度上係一個半力出擊嘅情況嘅啫， 讓半臂真係。 列文又冇啦，係咪？咁就其實嗰場波，你話如果巴倫古素其實嗰兩個入波，嗱當然啦，第一個入波就要多謝對方中堅 阿力山大 無啦啦控翻個波轉， 佢交都冇咁靚啊！ 啊，真係，所以呢個波。冇得講，即係對方，即係始終日之源追神希，陣間再講。 好， 咁另外有一個球員，其實講開我哋手足圍內都講到咗，呢個星期嘅最佳球員，阿Gary講咗林家偉啊。係 啊，我覺得係林家偉啊，因為呢場波佢成隊傑志速度快咗啦，佢又可以左右你都見到佢放好多好多斜線俾前邊。巴隆古素和佐迪去啊，同埋係交得好靚嘅，有幾下咧係劏曬成個神希後防嘅。同埋佢今場波落邊出波係多咗嘅，但佢都做得幾好嘅呢場波，即係成個中場佢又串連做得幾好嘅，進攻上佢好幫咗好多傑志嘅前鋒咯。 某程度上因為黃楊同埋。林柱基當日做很多防務的工作，咁令到佢冇後顧之憂， 安心上路可以喺前面 安心做派牌嘅工作。當然老毛病都係一樣出現，70分鐘冇起票換走， 已經預咗噶啦，係預咗啦。只不過佢喺嗰七十幾分鐘之前，佢真係踢得好好啦呢場波。 要做佢都做曬噶啦。咁啊，調翻轉講，如果俾我揀嘅，當日我會揀佐迪。因為其實當日佢喺右邊，佢嗰個威脅性係真係好大。當然某程度上都有賴袁俊南神早攞咗個黃牌打防守， 真係怕咗佢。 係啦，買你怕啦，你去啦去啦。但其實打防守唔應該係咁嘅。咁當然啦，其實當日佐迪除咗入兩個波之外，其實都有好多嘅埋門機會嘅。 嗰個窩裏真係好靚。 好，咁當然亦都要有賴黃霑，點解解圍太 Q 啫？即係某程度上呢樣嘢。 始終年輕門將啦，尾 段都開始好噶啦，好辛苦。 體力上都已經不足。 自己有都攻入佢兩球嘅陰功。攻 咁多球真係。 咁啊，調翻咁，如果其實日之傳先生起，其實我都簡單講兩句啦。其實當日嘅發揮咧，喺防務上面真係唔曳嘅。咁新嗰兩個外援咧，連拿度其實。投即係個無論話制空能力或者個 意識 係啦，回防意識方面其實喺港甲嚟講都算係一個 中上級的前鋒， 很勤力啦。 如果、大家球迷可以留意一下啦，日之泉追思神希的33號盧高啦，我覺得他這個前鋒幾有波底啊，幾有球味啊。如果球迷留意依隊波咧，應該要重點留意一下依個球員。 盧高其實當日有個即係近距離控三，即係心口控兩下，一個窩裏，其實嗰個功架喺度。 功架幾好啊！依個係啦，即係神希不嬲入啲前鋒都 OK 嘅，幾有保證嘅。 對比南華大鑊啦嚇，咁老實講，你上年南華嗰三個箭頭全部大哥嚟嘅，係咪先？ 係唔怕㗎？前面依個踢得好啊，遲早都係南華都用 要埋。 都要買 的。我自己嗰日喺呢個 Facebook 專頁我都講過，連拿到根本就係南華揾緊個梯嘅錢。 係啦， 即係講真，以前全部揾啲大哥翻嚟都唔回防嘅，講嚟好曬氣。咁但係講真，你話如果以神希個班底嚟講，即係話阿美高新嚟嘅美高啊、京騰啊，以至新嘅外援，咁再加上走咗兩隻大炸彈啊，張智勇同李恆匯啦，咁其實防線超越亞歷山大，其實瘦削啲，但係有速度嘅，轉身亦都唔係太慢，咁其實可以補翻就係話阿基拿馬嗰、那個。轉身慢嘅不足嘅，咁即係基拿馬都有佢制空能力啦。 佢始終係細路仔啦，真係要攞多啲經驗啦。 即係學緊學緊嘢啊！不嬲都係學費嚟嘅。 踢緊越早之前仲 葵青啊嘛，咁啊變咗其實呢個19歲後生仔其實如果佢可以衝翻大隻少少，或者即係變咗佢喺中堅個位置，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可造之材嚟嘅。咁啊講及戰報，其實去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咁啊講到就係話嚟緊嘅時間星期五。同埋下個星期二都有兩場香港嘅國際賽事，係啦，係會舉行咁嘅情況嘅。咁啊，星期五六點半啦，香港時間係咪啊？ 係啊，六點半啦，喺緬甸， 香港對緬甸啦，係啦。咁啊，下個星期二咧就八點半，即係10號啦，旺角大球場就係香港對新加坡。 記得支持香港隊。 嗱，記得支持還記得支持啦。咁但係某程度上。在個編喺個賽程編排上面，喂， 第五張相嚟去係咪可以？ 係啦，第五張相嗰度可能唔該曬。咁其實喺個賽程編排上面，我覺得奇怪就話明知星期五踢國際賽，嗱傑志嗰度數下嗱林家偉啦，黃楊啦，咁基本上都係喺港隊嚟講都係主力成員， 一大堆啦，一大堆成員啦， 冇計冇出嗰啲啦 ，OK， 打足林家偉打全場，黃楊打足全場。 但係咁嗰場又好難講，因為嗰場其實佢係補賽嚟噶嘛。 一件事啦，但係調翻轉講就係話我會質疑就係話喺國際賽之前，其實係咪應該會俾多球呢啲球員去多啲時間休息，而偏補賽嘅時間係咪一定要 book 喺個星期二度先？嗱，呢個我就係一個質疑喺度。 禮拜一都冇嘢做嘅啫，禮拜一。 喂，同埋聯賽，喂，大家都知道其實。全世界足球運動，個個都睇國際賽先嘅啦。 咪咯？ 點會將本土聯賽擺咁慢嘅時間去進行咧？咁呢樣嘢我小弟有少質疑啦。 咁另外，如果再諗翻樣嘢，啱啱咪出咗一個叫做U23代表隊踢波嘅，咁一個十月一號就踢呢個廣佛杯，另外一個就話要喺10月6號至14號喺天津舉行嘅東亞運動會嘅。 係啊，香港隊衛冕嘅。 香嗱 衛冕好難。 咁啊，個賽程就好特別嘅。咁啊，啱啱簡單講就話南區總共咧就有五位入選，日之前崔晨曦有五位入選，橫濱有四位入選。咁其他球隊都有啦，譬如標準流浪啊、南華傑志、公民啊、陳飛都入選啦。但點解五號、六號有聯賽嘅？ 拗頭咯，即係呢樣嘢其實足總嗰啲行政嗰啲安排其實都咁多年嚟都惹人詬病。 唔係，我想講下，即係話嗱，好似講日之前崔晨曦嗰五個。又是真的正選嚟㗎， 啱啊！ 咁你點睇啫？ 佢本身都冇乜人嘅咧，仲搞咗幾 件。咁你南區嘅，咁啊兩個龍門，阿肥優即係邱遠銘同阿曾文輝，咁冇嘅咯喎。咁真係，如果南區要落喺龍門上嚟，係咪落謝廷熙打咧？個小朋友打咧？咁呢樣嘢賽程上，足總咪應該明知知道係嘅，咁你唔好第五週聯賽編喺嗰度㗎，即係食。食咩咩咁样蠢咩？ 即系好老实讲啦，其实足总嗰啲编排，其实大家都知噶啦。即系讲真，足总嗰班友以为香港队球员就系少林足球入边魔鬼队嘅成员，打支针就可以回复体力 嘅 大佬。 佢以为香港 唔系嗰样嚟噶， 佢以为甲组系好多香港球员啊，可以俾佢拣啊。 唉，我喺度真系学阿强雄话斋，我真系小李家姐咩？真系我都嚟埋，麻烦翻嚟先啦，唔该。即係講真，足總行政混亂呢樣嘢都唔係一啲新鮮嘅事嚟噶。之前都試過，就話連續12個月冇安排國際 A 級賽事。喂，嗰陣時大家都見到啦，即係常分常到好清楚啦， 係咯，常到落一百五啊幾。 不話幾位。 咁最嗱呢呢樣嘢即係賽程上面方冇一個決定，係今晚我哋插嘅其中一個內容啦。 咁啊，第六張上落入去。 好啊。 係啦，咁另外要插一樣嘢就話，近日有媒體指出就話，足總咧今年三月透過 FIFA 高個項目申請咗$500,000去收葺足總嘅總部。咁當然啦，即係呢幅相就係我哋香港隊嘅教練金冠軍啦。其實都講到就係話，因為賽程編排嘅混亂嘅關係，而令到唔夠球員出席練習準備分組賽。 嗯， 喂，大佬啊，我靠呢班球員去同我爭取成績㗎。喂，大佬你又唔你又唔俾球員我點練啊？大佬練七個啊，七打七啊，冇 十二三個啫，其他 咁我想問下， 七打七唔夠， 其實都唔係奇事嚟㗎啦。都唔係第一日發生嘅， 次次都係咁， 次次都係咁嘅咯喎。 啊，所以我都唔識講足總。 究竟係咪啲球會，你係咪應該定要喂，一定要放人，你一定去練波。就算你踢練完波攰咗頭，你唔都要再到場㗎，唔係你話。 我咪有啲到咗場嘅坐喺場邊。 咁唔好話啦，嗱呢樣嘢唔好話。但會有啲球員直情係場都冇到咧， 呢啲係紀律嘅問題咯， 你有得揀啫嘛！上年夠膽死，歐陽耀聰夠膽死，去學為咗學電單車而唔練波嘅。喂，你做得揸電單車緊要啲，代表香港隊緊要啲先？呢個問題 可能諗住送披薩啊嘛，遲啲可能。 啊，佢預咗要做噶啦， 就快噶啦，就快啦，就係咁樣。 嗱，咁啊，頭先講到就話香港隊即係話喺國際準備國際 A 級賽事嗰陣時唔夠人啦。手足可以翻翻嚟先，而家 係。 咁咧，頭先我講到另外一個情況就係、是、近日有媒體指出就話。足總今年三月透過 FIFA 高嘅項目申請咗$500,000嘅資助， 美金， 美金啊， 400萬港紙啊，等於 係啦，咁就呢樣嘢其實就係話問題就係呢筆錢 ，suppose 就應該用喺一個行政、訓練、青訓、基建方面嘅。咁再者，根據國際足協嘅要求，就係呢筆錢咧，其實接受高資助嘅國家是需要向公眾交代所有嘅詳情細節嘅。好啦，問題就喺度啦。足總攞咗300多萬，冇記錯啊， 300,000-400,000啦， 300,000-400,000去收葺佢嘅寫字樓，即係話攞呢筆資助去收葺個寫字樓，而唔理隊波嘅發展。我而家感覺上事實係咁啊嘛，係咯，咁我就奇怪，喂，咁同埋調翻轉講，最近期 U19 亞洲賽事主辦權因為缺水， 喺第七張相唔該， 係啦，因為冇水而放棄咗個主辦權，咁我就奇怪啦。喂，你有錢收整到寫字樓靚靚仔仔，點解冇錢加個比賽先？嗱，呢個真係問題啦。 喂，我又覺得咧，你裝修內部裝修啫，好好趕咁。 你都唔做嘢㗎，要咁靚做乜啫？個寫字樓。 你又話啊，因為啊，我哋因為鳳凰計劃，所以請多咗人，所以唔夠寫辦公室用，所以咁樣裝修，咁等可以坐多啲嘅員工喺度。但係我覺得你係咪咁？急到要嗱嗱聲要申請依筆錢嚟做裝修先， 就係搞寫，即係嗱，好老實講啦，而家寫字樓嗰度你唔裝修，裝修咗我哋都算啦。 係啊， 嗱咁 U19 個賽事主辦權香港隊放棄咗啦，香港放棄咗啦。咁而家好啦 ，U16 個賽事香港 亞洲杯 係啦，香港照主辦嘅係啦。不過最奇怪嘅嘢就係話，好即係話而家嚟緊17號亞協杯傑志嘅主場賽事入邊，當中有一筆錢。是会用作 去资助这个 U16 的 赛事。 我自己有个疑问。 其实阿协一向就截止收80元，那场就变成82元，收了40元。 是的，我自己有个疑问就是说啊，咁多賽事唔緊，聯賽又可以補貼啦，咁多聯賽係咪先？好啦，嚟緊都有其他賽事可以補貼嘅啫。哇，點解今日阿五生咁有義氣，即係揀佢嗰場波嘅賽事門票收入去？補助今次嘅賽事 咧，補貼 喎，亞協杯8強啊嘛，諗住一定多人睇啊嘛。 咁但問題，佢收40元嘅話，我想問一下啦，球迷，我相信絕大部分都會即係唔會話唔俾嘅，即係冇所謂嘅。不過點解佢自己傑志，需要講句控股行咧，將82元收門券捐曬去做嘅，我拍爛手掌5件，我就係 very good。不過你要保護自己喎，提高40元，我40元咧我就放個捐，80元折墮落袋，似乎會唔會做得好孤寒、好核突啊？ 嗱，調翻轉講啦，即係其實大家之前都有眼嘅，上年賀歲波都係傑志搞噶啦。嚇， 嗯， 嗱，仲記得邊幾隊波嚟香港嘛？蒙通聯， 蒙通聯啦， 上海上港， 上港啦， 仲有隊咩啊？虎山偶像。 我唔記得啦。 釜山偶像係啦，如果冇記錯，釜山偶像如果嗱我有錯請指正我。OK， 上年咁嘅陣容，一日你都夠膽死收到180蚊，大家都知道咁嘅情況想點先？嗱，我自問，喂，釜山係咪咁有義氣，真係會咁做咧？我呢度有個質疑。咁但係點都好啦，嗱，即係質疑還質疑。咁但係當然，如果你話你打得好嘅，香港隊係表現得好嘅。我呢120蚊，我覺得我值得俾，係咯，即係作為香港人支持香港波，天公地道啊，係咪先？ 如果傑志喺呢場波贏咗對手嘅入四強嘅， 你俾得 佢 啊嘛？ 但係問題係， 都同佢講講嘅，傑志對阿爾費薩尼，即係講講對手嘅，唔知佢對乜嘢，對阿爾費薩尼 係啦，亞爾杯八強嘅賽事，咁所以其實即係話，唉，我都唔識講啊呢單嘢。 咁另外去第八張相啊。咁第八張相，第八張相就講金星新星巴克嘅東方沙龍啦。大家留意一下心口廣告啦。咁心口佢廣告咧就係、是、其實係護苗基金個贊助佢嘅。咁東方沙龍今年死，佢亦講到明啦，將所有嘅聯賽嘅收入 and damn 同埋佢嗰件連同埋賣嘅波衫出去，全部撥捐曬嘅。佢目的就係咩啊？踢波之餘，球隊咧就還可以做得到咧，就係、是。取諸社會，用諸社會， 即係為咗付出社會責任嘅舉動，其實呢樣嘢我哋都好欣賞嘅。當年巴塞亦都做過同樣嘅嘢，就係、 是啊 每年將個心口贊助商俾 UNICEF， 係 啊， 每年捐200萬美金去俾呢個機構。咁呢樣嘢我係真心欣賞嘅。咁啊，取諸社會，用諸社會啦。 所以呢樣嘢咪要大家咪真係要覺得東方沙龍即係梁守哲先生呢樣嘢係好成功咯。 嗯 咁其他球會係咪應該要？學習一下咧，即係我唔係話一定要捐曬所有錢，就起碼 形象工程咯，睇下邊做得好唔好啦。 包裝嘢嚟嘅，咁講真即係話你有心搞嘅，其實係應該要做嘅。好啦，咁啊讀一讀老細啲口信啦。咁啊莫耶斯都講到啦，就係話香港足總算罷啦。唉，我哋都明咁，但係我哋作為香港人，我哋見到我哋慶啊嘛，陰公 都要鞭策一下佢嘅我哋。 唉，即係阿莫耶斯講咗句，我哋真係好想講嘅，足總班大帝真係不知所為。我話中間會加幾個字㗎，老實一定會加 交叉星星啊， 跟住一個交叉， 係 攬手小菜嗰啲啊。 我淨係諗到三個字母，一個字母啫，乜嚟 ？WTF。直接你當啲講就係 F， 唉，越講越係嗱聲收工嗰個。星期係啦，冇講咁多啦。嗱，有咩情況咁啊？仲經講緊之後會再同大家跟進嘅。咁啊，好啦，時間差唔多啦，大家講。 仲有一樣嘢要講講嘅就係、是中國足協咧已經正式任命阿傅波做國足嘅代理主帥，就係、是、個職責咧就係、是、完成。今嚟緊嘅亞洲杯嘅外圍賽嘅，係啦，就要講 順便就提一提你嘅觀眾啦。嗱，嚟緊咧就星期日咧就丙組開羅，唔係乙組啊，係丙組同丁組未開㗎，而家就係開丙組先，就會正式上演㗎啦。咁有啲時間你上足總嘅網頁睇下自己中意咩波去支持一下啦，唔一定要睇甲組㗎。 明白，咁啊講到底，希望各位觀眾多多支持香港足球。 禮拜二入球場， 禮拜二入球場，旺角大球場八點半夜 啦。啊，咁啊，今晚唔講太多啦，導演打曬圈。咁啊，星期五晚，聽晚同樣時間，熱血大球場再見，拜拜。 拜拜。